上树荫遮天，小菊枯了路旁边。就在这段路途，寂寞再度浮现，寂寞是这春天，一般景致未曾变，景致不变，可是发生变迁，特别是天色灰暗一片。就在暴雨当中，一丝一笑未明显，滴滴雨像泪流，泪滴也在人面，望着地角天边，心中感到极遥远，感到遥远。走所有偏见，情意好似小菊花，同我会面，想到花开天，回头望那边，只见花枯枝，我失望无言。可惜当初我怎不见，路上树荫遮天，小菊枯了路旁边。就在这段路途，寂寞再度浮现，寂寞是这春天，一般景致未曾变，景致不变，事发生变迁，特别是天色灰暗一片，那像个春天。